光明顶。浩杰、鲍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咁呢个香港大学呢委任两名嘅副校长呢都系出身呢中国大陆但系去过美国读书所做研究嘅海归派。咁呢就引起一啲嘅纷争啦吓。咁呢个纷争呢都唔系话港大而家先至发生嘅独立事件嚟㗎啦。我哋睇到过去一年以来香港各项嘅重大变化。例如呢个香港嘅法官队伍是吧香港嘅国安法个实施之下对呢个香港嘅法官尤其系终审庭上诉庭高等法院一啲外籍法官嘅政治压力就体现到呢个香港大学嗰个管治权嗰个问题 其实唔止啦咁日前呢香港大学嗰个校务委员会同教务委员会嘅研究生选举嘅代表选举呀咁啊一如既往呢就来自中国大陆嘅内地生呢就以压倒性嘅票数当选。咁呢个席位呢自2015年开始呢都系由内地生出任㗎啦。咁亦都唔意外因为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呢十年八载呢读研究院呢即系 master 或者系所谓 PhD 啦咁啊呢啲都系以来自中国大陆嘅学生呢为主要。咁而部分嘅学系或者部分嘅课程呢系占九成以上添。咁相对于香港或者来自世界各地嘅学生嘅数目呢系占大多数。咁所以最后啊呢啲学生代表系由内地生里面选到呢咁亦都系唔出奇的。 所以呢个呢我要将嗰个镜头拉返歪啲。在六年前七年前当这个叫上水出现香港的叫反水货客在这里指斥那些大陆的购物者是抢贵或者是抢到那些奶粉没晒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香港的主流媒体呢是对这一堆所谓的反中情绪的反水货客那帮人是予以抨击和鞭挞的。好了咁你而家在六七年之后你睇返成个香港大学而家呢一种系对于喂有正校长又系大陆人两个副校长又系大陆人而产生嘅呢一种排斥又好疑虑又好呢其实本质上系同嗰陣时喺上水边境反水货客嗰个呢系相似嘅或者系相同嘅所以呢成个全球化嘅问题呀我曾经在另外一个频道那里讲过当你今天美国、欧洲、英国等等甚至南中国海其他国家遇到的问题呢香港是遇到先的。例如说你今天香港大学你有一个校长是大陆人两个校长副校长是大陆人。是不是可以这样预测在十年或者二十年之后连美国的加州帕克莱大学嘅校长都可以系大陆中国人，然后两个副校长都系大陆嘅中国人。嗱，如果你而家话喂呢个咧唔啱，呢个咧系唔公道，到嗰阵时你可以利用美国嗰个左翼力量，话呢个系咪种族主义？尤其系当你香港同埋台湾嘅学生，竟然咧，如果呢个假设场面啊，系反对美国帕克莱去任命一个来自中国大陆但系其实喺美国收取所有嘅学位嘅人嘅时候你美香港同台湾喺校园里面嘅人呢嗰种反对声音系令佢哋立于一个不利嘅处境嘅因为呢个呢系 touch upon 一个好敏感嘅叫种族问题正如呢个叫反水货客六七年前嘅呢个英国 BBC 驻香港嘅记者同佢做一段片翻去祖家嗰度咧，都系抨击香港人咧，话佢哋咧系排斥大陆人。嗱，所以呢个问题我哋放喺成个 picture 嚟到睇啊。但系咧，你而家睇到最近嘅一个欧针对欧美各国民间对中国嘅反感啊， 美国73%, 丹麦、瑞典这些全部，甚至是日本不用说了，这些全部都是75%至78%。 所以这个问题很复杂，一会我们继续探讨。 我觉得是不是来自中国大陆 这位学者的学术水平，或者他符不符合这个轮选资格， 这些我先没有资格去讨论。这个是 林鄭說了,這是校委之間的事。 但問題出現了一些我們經常光明頂強調的邏輯性或常識性問題， 我就要問問題了。 因為早前在有關他們的網頁上， 他們兩位都是共產黨員和黨委 必定成員。 現在李國章澄清， 說他們兩個都不是， 因为上面有关的网页是错误的，而有关的副校长就说他们很后才发现这件事，所以现在就已经删除了。我又觉得在中国大陆以这些网页上有关于党员和党委的资料，你认为，所有听众，会不会出现了一个 这么大的错误你不是，而说你是，而跟着还是不止是短时间，不是一日，是以年计的资料。最后就因为这个任命，所以才发现而最后删除。成件事很诡异，英文经常陶先生你说 interesting， 为什么可以发生这些事呢？ 李国章这个港大校委会就已经说了，后任副校长辛作军不是中共党员， 公鹏也不是，只要他说校委会满意其澄清。 李国章再重申轮选工作全球密色色的人选，审视咨询过程详细谨慎， 唯一目的是为大学招揽最优秀人才。 咁呢就當一個暴露咗中共的黨員呢,但是黨委成員就梗係中共黨員啦。係啊,冇錯。因為有一個好敏感的地方就是香港已經經美國政府正式定性為一國一制地區。同埋連包括林鄭月娥在內超過10個中共官員被美國制裁。 而美国正在收紧对中国种种研究人员和入境的限制，尤其你去美国一定要申报你是否共产党员。如果你香港大学有校长和副校长，我不理你在美国多少个学位学术成就，同时是共产党员，你又是背着香港大学正副校长的舵，会令到整个香港大学 在可见的将来起码与美国之间的正常国际交往现在不理的了，他已经澄清了说不是。所以其实李国章说唯一目的是为大学招揽最优秀的人才，李国章可以这么说，但我们有记忆的人都觉得知道 831决议前后 中国已经说是加强或者实现 中共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你要记住，什么叫全面？ 甚至谭耀宗被记者问及，他都说， 他之前没有说他不是共产党员， 他说共产党员都不会影响学术自由， 这个谭耀宗说的。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就剔谭耀宗这条line。 谭耀宗自己分分钟亦是中国共产党员， 所以我想他心知，当然你偏袒着是很正常的，对不对？ 但近日有另外一宗新闻，所以这个事你可以说敏感， 也可以说自从特朗普发表白宫玫瑰原宣言定性香港为一国一制之后， 你亦可以视之为根本不足为奇。 退一万步说， 共产党员和党委做港大副校长又如何？ 为什么要左闪右避，又要出来澄清不影响学术自由， 又要在网页上删除呢？ 这就是未来几年中国认为要改变你们香港人的思想意识的其中一个领域。你问得好， 這個問題中共都很久之前問我是黨員是怎樣，現在不是國民黨。你有沒有讀過中國共產黨歷史？你有沒有讀過1949年是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主席為首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建成新中國的一個進步建設力量？還有一點， 為何你現在說香港是一港起中國共產黨員立刻個個鬆國，包括李國章都說要澄清，譚耀宗什麼澄清，譚耀宗都不用澄清，他說是共產黨員有如何，這才是問題。還有現在不是1945年二次大戰後到49年所謂新中國成立，那時是因為國民黨政府去掌政， 他們要做地下黨，才是明白，因為會殺頭，現在不是，現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你不需要做地下黨，你就承認或者作為一個光榮。這些出面的人你質疑他比較難一點，因為這確實是港大校委會自己內政。第二，他說是美國這些履歷，他曬出來這些 除非美國有大，你那些院校否認說是偽造這些學歷，但他這裏就做足，OK，是不是？這個做足的話，他是不是共產黨？我真的不知道，如果你說香港大學那些校友，很多是男士、上位的議員、官員、律師、醫生，他們覺得沒問題就沒問題， 不關你和我的事，第一我不是香港大學畢業，你是不是？我不是。那你是在香港大學讀書，和那些持份者，你們覺得三個都是共產黨員或疑似共產黨員對你們日後移民英國、美國或者走出來中環精英的形象有沒有影響呢？ 或者以後港大你那張shirt或者那張證書跟以前有沒有不同呢？其實我和你沒有關係。你自己想一下。 沒有關係的，老老實實。 如果你說他們的 credentials 是正確的話，那又怎樣呢？ 我中大，我直情心涼， 你都知道以前兩大互相什麼的，我們過去綠幼堂跳舞的時候都被人看笑，你知道嗎？你那時候溝港大英文， 心靈創傷30多年前到現在還未平復。 港大英文是Year 1的馬利諾， 你這些壞小子，你哪一間出生？你報啊？ 沒有人不敢報，新界某村校中學畢業，入到中大讀第一年歷史，你照一塊鏡，你憑什麼過海去追求別人？ Mary Law 上去Year 1 港大陸幼堂二樓上棍，所以我今晚我離身，我是心涼的。那你不對，我們做 KOL 社會公器，我們不可以將私人情緒放。我首先是一個人，我強調。我明白。好，廣告回來再說。另外四個只有17至19歲的聲稱學生動員的成員，據說企圖想入美國領事館尋求庇護，據說失敗。 現在全部被捕，以及一個失蹤的鐘漢林，不知所蹤。因為消息不是很準確，據聞有三個被捕，有一個不知去向，然後有四個進去，但這些全部都是不清楚的。如果你說跟著就好像那套《積林Jack Lemmon》80年代初那套大失蹤，從此沒有影，裡面再加入12個，香港就很恐怖了。 現在48小時， 應該有律師見他們在香港，他們什麼都好，是香港人和在香港觸犯法律， 是嗎？是啊。對嗎？ 既然如果是正式的拘捕，我覺得警方不需要鬼鼠。 拘捕就拘捕，你有犯法犯什麼法，通過了港版國安法，你就要名正言順告訴市民有一個交代，在哪裏拘捕。這個應該例行有一個基本的人權，或者是那個知識權。因為這個不是那四個細路的事，當然那12個政府已經解到已經心勞力全，現在又加多四個，這個不是這四個人的事，是香港 人的基本人身安全的問題。你們說你不要搞這些事，這樣就行了，未必的，不是的。<笑> 因为那个龙门可以向你那里越搬越近，它越搬越近，你越搬越近的。所以这个我们再看多一两天，这个讲回美国大选，这个很明显，不要讲政治，不要讲黄定蓝定红定蓝，很明显拜登这两天的表现， 他的年紀和他的心智是不適宜做總統。 為什麼呢? 第一,上一次的辯論 Donald Trump說 你是反對用頁岩油。 拜登說我沒有說過。 Donald Trump說你有, 因為有錄影帶。 拜登的反應很快, 睜大對眼,這個我看到他真動氣。 他說有嗎?有你就跟我放上去你的網站 立刻放 20分鐘後就放出來。 這個葉岩油的立場 拜登只有兩個理由。 因為他說的話與事實不符。 我們說邏輯,只有兩個理由。 第一,就是他全心說謊。 第二,就是他忘記了。 第一個可能性是不會的。 我們不要這樣抹黑品格。 因為第一,他對著全國的電視 他說謊,這點是很危險的。 所以在邏輯上,我寧願善意地相信 他真的患有早期老人癡呆。 他那一刻他是忘記了。 因為還有其他佐證。 例如說他多次說錯名字。 他說他現在跟George 那個不是叫George,那個叫Donald Trump 那個叫Donald 美國反應叫Donald 為什麼你說George,人們猜測他是否在想跟布殊競選呢 還是跟華盛頓競選呢? 那個心智入了天能逆時空,去了200多年前呢? 即是說Dark那套片集,是不是也有可能? 他疏了,你知道嗎? 接著這個老人癡呆竟然跳線 傳染給副總統女候選人叫何錦麗。 他說,武肺到現在美國死了2億2千萬人 那個阿婆也跟著跳線,揈頭。 喂,大哥,很可怕的,因為你老人癡呆,你坐上去,你拿著幾千核彈 成對美國航空母艦，跟著做那些太空軍，跟著這個叫核彈頭，我現在越看越害怕，我不可以說是疏，老人癡呆做得總統，你不如下一屆大愛包容一點，不要歧視。 直接找兩個唐氏綜合症出來選一下，不要這樣，陶先生，不要這樣，那些是疾病，老人癡呆不是疾病嗎？不是疾病，你認為是吧？這個叫心智，現在那個已經有了。拜登不要緊，我覺得沒有。其實不要緊，你喝水、兒子、叫雞這些是人之常情。現在問題是那些 仲要撐拜登那些人才恐怖，你說特朗普4年來這傢伙已經精神亢奮了，這個癡呆怎麼辦呢？我問你怎麼辦呢？一個常普通常識問題，新聞回來再說。過去4年你就說特朗普做這個就瘋了，未來4年你找個懵的來做。 咁又係可能搞邊科呢。我其實幾年前我都覺得美國民主黨參議院幾十個，眾議院幾十個，華爾街呀邊度度度都有個正常㗎啦，講嘢smart嘅，反應快嘅，學歷高嘅，行出嚟睇得，點解你搵個老人癡呆呢？而家仲衰，係咪愣住個仔，係咪玩弄女性，貪財好色。 現在的左膠就說這是兒子的事，不關老爸的事，我錯。所以美國的華人如果被人問及兒子不關老爸的事，你說美國是不是文化多元國家？是。那我們中華文化有沒有一席位？有。那中國文化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齊家這一關過不了,你不要上一級就叫他治國。 OK? 这个是孔孟儒家精神文化。 我反而又調轉睇個逆向思維，天能化，正正係需要搵一個拜登依種呢個底唔乾淨，又加上呢年紀大痴呆，因為佢背後正如我昨日嗰集講呢，係一個龐大嘅左膠利益集團，係 左膠利益，以個利益集團呢，即係 所謂嘅既得利益者呢，係好需要呢，即係你呢個人呢， 這個傻案， 傻案的人 掛個招牌出來，成班人各階層在後面搵食，而事實上你的兒子都不乾淨，所以你亦都不會去搞我們，因為你炒起我們之後，你的兒子那堆屎還臭，所以拜登兩兒子這個招牌一個傻案一個淫賤， 對 後面暗度陳倉一班打正道德 高地大外包容旗號的左膠分子繼續舔水，亦即是繼續賣國。所以其實我一早說拜登父子是沒有問題的，他兩個反而沒有問題。有問題的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CNN，為何你不用追打 Donald Trump種種傳言這四年的力度去對待這兩者？沒有問題的。 有些中國人一聽到你這樣說，就說你兩個為何支持拜登？ 支持特朗普是不是？ 第一你是支持特朗普，第二中國人的動機論就不要說法西斯。 你支持特朗普，因為你欣賞特朗普這四年打壓中共，是不是？ 中國人那種演繹，你知不知道？是，即是你反中。我正式告訴你，我是一個世界公民。 Donald Trump 或者拜登反不反中或者反不反共， It doesn't concern me. I don't give a damn. 我只是在兩個人的競選裏面只是有興趣在邏輯常識和理性去辯論，就跟他們兩個代表的政治意識形態無關。 OK? 所以不要用Chinese那種 motivation reading 或者叫 motivation deduction 叫朱森論來演繹光明頂。你說拜登上台一定會鬆章給中國嗎？我不覺得會，因為這個由理性客觀的角度來看，從政是最卑鄙的。拜登兩仔爺加上何錦麗， 你要知道廣東話裏面有個成語，第一叫做黃皮樹撩哥不熟不食，他friend你中共可以最尾是起你尾住的，政治是這樣的，錢我可以舔，但最尾我可以賣你中共習近平落河，你現在不可以 rule out 這個 possibility， 因為他是美國，你不要忘記他不是一個大溪地的酋長， 或者南太平洋倒過阿魯阿圖，塊面由鬼五馬六帶著羽毛帽，然後跟你王毅簽一條一帶一路，跟著入你的袋子收了你的錢，他不是回美國。 最簡單我們都說過，二戰後杜魯門，他見到形勢不對，蔣介石不爭氣，他都做 他本來捨棄蔣介石，但是因為韓戰立即支持杜魯門，當杜魯門時叫做有品格，但這是現實。就算拜登兩兒子，這些只是認錢不認人的人是養不熟的，何況他是政客。 所以有什麼保證拜登做了一定親中？我不相信，我不是不相信那隻兩黨有共識，這些是廢話。 我是不信人性，OK？ 因為你兩仔爺是那個美國政界的帳綱大，你一看紙牌屋那些東西，你不要對美國這個議會民主有過分迷信，他完全可以過橋抽板。在這個性工作者的行業裏面，大把戰艦是俗稱叫做雞。 不給肉金，不找數，對嗎？不信你問問子勞。 那個性工作者團體，子騰，不要說錯人名，姐姐一殼眼淚，你不要以為拜登兩兒子遵守這個叫市場規則，我給了錢你，好，你現在提供服務，是不是很客觀公正我們？ 所以拜登和特朗普对中国政策我没有兴趣，我这么久说他们代表他们两个不同阵营的意识形态， 尤其自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liberalism, conservatism, 这个叫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里面那种价值观的冲突， 由这两个人代表不同的阵营他们所言所行里面的逻辑谋拿出来研究，亦即出名这六个字叫是其是非其非，是吧？哎呀，好句。<笑><笑> Hong Kong U 三个共产党那怎么办？那你知道的啦，一国一制，你由马飞森做校长被你赶走了到现在这样转了做清一色， 这个过程是必然的，是的，接下来西九文化区的行政总裁都一样的， 以前的鬼佬啦，届届鬼佬做不长，马会那个德国叫应加柏都不会做一场，是的， 全部会换， 政监会主席，澳洲佬那个行政总裁，澳洲佬，白人，一定要说俗语，OK，对不起， 将会换了。 喂，这个一国一制全面管治权，必然的，你香港大学很多校友现在上位，上岸，你都听到国安法要了，不是这帮暴徒搞到没有书读，没有学校停课，我们在中环医生楼没有开不了工，个个赞成，加上我不是港大校友，你又不是。 真的我都听不少，这些上了岸，专业人士他们全部都是支持的，支持这些国安法，觉得政府，这就是为什么拜登后面的左翼意识形态我不是很开心，就是这个意思，还有一个什么对华政策，这场交选举我当大家交，因为对中政策的是太低级，我们很乱，当凌绝顶一览 中山小，我们看500年中西这个叫人民，还有一点就是整个现在所谓这场交美国大选那种制度上那种利益结合，由荷里活和那些新闻的媒体再加上网上社交媒体根本连成一线，是特朗普。 所以特朗普不跟他们的游戏玩，或者对记者不客气， 其实是对的。 他第一天就说你fake news， 我当初不是很明白，会不会这么激？现在我终于明白特朗普受的委屈，受那口冤气，原来他和美国主流媒体十冤九仇，真是。还有，所以现在美国主流媒体一样情绪化地封杀特朗普。荷里活斯恐怖。 《Avenger》复仇者联盟的星爵，他只是不出名去撑拜登，都被人围攻。你已经去到这种地步，已经很恐怖。 即是共产党统治，跟共党 没分别，跟香港 一样。 领导死了，你不哭，你不哭，你就要立刻祭旗。 所以反拜登是反他骨子里的左膠病毒， 是深入美国社会结构骨髓，这种你就见到他们那种其实是他们先是迫害人， 当然啦，然后长期他们扮自己被迫，大爱包容，什么彩虹同盟，弱势族群，不要歧视，那些不及我们的人，现在四年一次真面目出， 拜登说不选我们民主党的那些叫Chumps，Chumps即是低智商的笨民，不止其美国，加拿大都是，四年前你这个希拉里说选特朗普的是Basket of Deplorables， 现在不停有些美灿家灿告诉你，你们不懂的，我们住在加州， 你不要盲撐特朗普，撐特朗普那些是那些家產在教訓你，撐特朗普那些是中西部教育程度低的農夫，我心想農夫又怎樣<笑> So what? 你即是歧視教育程度低的和務農的人， 職業歧視， 這跟我陶傑說你中國人口是有小農基因<笑> 所以不適合行民主制度有什麼分別？ 罵你的同一個人來的。同一個人。 罵你小龍DNA同一個人。十年前罵你小龍DNA。投入特朗普的同一個人。在這裡侮辱中國農民社會。 現在這班人說投特朗普那些 農夫是沒有教育的，恨不得褫奪他選舉權。 同一班人來的，這些家燦美燦有一班這樣的人。 他自己教育程度很高嗎？ 說句英文不懂的，你知不知道？ 是說不到一句完整的句子， 除了Hi, what's up, how much is this? 那隻唐人街Manual收錢那些， 他說不到一句很sophisticated的英文。 即是這些不說。 所以這就是左膠一定要窮追猛打清剿的理由。 不理他拜登贏還是不贏。 廣告回來再說。本質 來到梁度中國文化，關你什麼事？我喜歡叫黑鬼油行不行？有隻叫黑鬼油，一查就好，那怎麼辦？吹啊！你譯做英文，走去美國的大學文化研究投訴。對了，今天有一份親中的傳媒香港01。我現在希望向外面的 聽眾朋友，你有空的時候將他譯英文比就近美國大學的教授問。他說中國第五屆全國艾滋病在文南學會舉行。今年第二度新增艾滋病帶毒及病例是4萬宗。其中原因是什麼呢？第一是同性戀傳播艾滋病比例不斷上升。第二 是與中國近年招收大量來自非洲的留學生有關。全球艾滋病最嚴重的國家是位於非洲，為超過七成。中國是這些國家最大的留學市場。這些文字我請你有空不是譯做17國，譯做英文。說中國最新的調查，艾滋病今年一季增加4萬多。 傳播來源第一是同性戀，第二是來自非洲的留學生。 你將它譯為英文,在你附近的社區,黑人或哪裡呢? 你一人派一張,我看你有什麼後果。 原來這宗新聞引起留意,原來發現中國給每個非洲留學生的獎學金有10萬元。 這個你自己老襯,現在你告訴10萬元貼個非洲 孟南過來傳播愛滋是你的事。 原來他們有一個學伴制度,即是partner。 是你提供的，有一個partner去傍著他，不止一個。現在山東大學爆出來就是有三個，而通常都是女學生。這個接觸到一個很敏感的問題。為什麼這班大陸妹喜歡做學伴呢？做非洲男學生的學伴。 還要不止一個？ 我想問,為什麼? 為什麼學校可以這樣安排? 研究這個問題。 請問這個問題是否禁忌? 你根據左膠政治政策? 不行,一說下去你會令人覺得冒犯。 你冒犯是你的事, 但這些是事實,對嗎? 你說你只能夠公佈中國艾滋病一季增加了4萬多, 你不能夠說它的傳播來源。 那我怎麼叫這些人避啊,大哥? 不行,你不可以叫他避啊! 一見過非洲留學生,你立刻彈起, 哇,我怕你什麼什麼什麼, 那你就種族歧視, 那你就繼續做學伴, 跟他喝兩杯酒, 之後就跟他回宿舍, 沒問題的, 沒問題的。 接著明年又一個新數字, 原來由4萬變8萬, 恭喜你, 是吧? 我們說話不是很忠肯的。 你也知道以往對亞非拉,即是現在非洲的國家特別優待。香港如果有一對藍絲愛國愛港父母, 有個女兒考到廣州中山大學,很開心,9月要去上學了。 而你的女兒本身幾年來很喜歡去蒲克蘭桂坊, 老母看著,哇,死了, 廣州很多這些人。 哎呀,死了,可不可以跟女兒說呢? 哎呀,怎麼說呢? 老爸,你說,我不是女人,我怎麼能出聲? 你說, 那些非洲是否真的很厲害 我就不知道你持平一點如果那個是兒子都要一樣的你不可以這樣現在這些討論根據西方現在美國拜登陣營是不能在電台廣播你會被人投訴說真的不止投訴罰款封台 by the way 馮智峰去哪裡 投訴電話紀錄叫他投訴哪裡 幾號啊?查啊,我夠鐘了,大佬,我已經叫叫人投訴,最終一投訴嘛,啱唔啱啊?投啊。啱嘛嘛,包括個話拜登好啲,投啊,投訴。啊,發啲我叫你攞定個投訴電話嚟貼住到,唔叫我次次追你啊,我聽滿10點。